起了老娘亲自蹲，三三二三四棒棒的祖国喜欢，一直要求满天人不分，回来家乡挂起我那大时代，我那大把 朝中，辛劳共干，早闻道带楼问，进来一问看吧，管边缘不讲大事长，心怀高堂老母不提门多恩大爱，但愿他沾过平地烟火灾，到如今的被困在沙漠苦海，不论儿有时寂寞难耐，不自禁的痴痴忙把忠心不改呀。 千古传，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张学金等演唱的京剧《苏武牧羊》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